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时间分毫都不差，且听立心把话拉。城市不论有多大，哎，管理必须精细化。你看看，这是大伙儿的共识，特别是收音机前众位列位老几位，这一上来呢，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的主持立心，也就是我本人，哎，有这么两句话先说些。头一句啊，这个大伙儿都熟，见天说啊，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听匣子合适。那个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在听听之上的话里话外聊天室互动交流。方便的话，建议您再关注一下子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那么这样的话呢，哎，我们这儿更新的新闻您就能及时的了解了。说到这个了解新闻，现而今呢，大伙更多的得到新闻信息的渠道在哪儿呢？那位说还用问吗？必然是网络呀。哎，这个像我们这传统媒体广播之类的不正经，肯定是互联网，极大的影响了公众的生活，总体来说作用是正面的。但是呢，这就说到今天要跟各位说的第二句了，哪句呀？不要被网络带跑偏。那位说，这话约摸着您好像是老说吧？哎，听上去是老生常谈呐，嘿嘿。但是，哎，这种情况，这个不知道您承认不承认，在很多的人们啊，这个社会上的人们啊，这当中啊都存在什么呀？网络依赖，过度的依赖互联网，它给咱们带来的方便好，给咱们带来的实惠好，给咱们带来的麻烦行啊，不行啊，不好。那对呀，它有些个负面的作用啊。当然国家注意到了啊，这个咱们得啊扭转，得整顿。哎，这个不规范的网络行为，包括是经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么咱们呢，从这心理上，有时候这个依赖啊，它是从心理上开始的。这个有时候潜移默化，你自己一开始不觉得，渐渐的它就开始影响你的生活，包括观念。说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观念的建立都跟这互联网有关系啊，它这个一传十十传百，它这个辐射效应，它这个影响力太大了，这咱真是不能不承认。你要搁多年前说这个减肥这个事情，多多少少还算是个人您乐意啊，说这个哎想这个瘦瘦身啊，那是您的事情，没有说形成一种呵风尚时尚，没有。现在你再看看，你再看看，呼，哎呀，那姑娘，哎呀，看那个有一部电影里头，香港有一位电影明星，他在那里头扮演一个角色，说了一句话：现在这些个啊影视明星都瘦得跟牙签似的，还说自个儿胖啊？哎，嘿嘿，对了， 这句台词很有代表性，也不只是影视这个行业，哪儿都有。一看这人瘦瘦溜溜，身材还可以，不错呀，稍微有点那个啊，那个啊，这肚子稍微的啊鼓一点，嗨，这刚吃完饭，这不要紧，不碍事的啊，这一顿饭吃了仨馒头，哎啊，那肚子是得鼓，就说呀，不成不成，减肥，哎呦呵，尤其是啊跟着网络上的那些个观念，咱得报班儿，哎呀，这个呵呦，这不吃不喝，哎呀，怎么着呵，咱们这儿有啊封闭的训练营，这个年轻的女士应该说很多人都知道啊，专门买课啊，或者是花钱吧，总之就是花钱，哎，他就是各种方法央给你啊，啊狗的你啊，狗的啊，就是吸引你啊，呵，话术啊，套路你，就是让你在网上花钱，哎，实际上呢有些事儿靠自个儿一样，真的。你看广东有一位邱姑娘，稍微胖一点，她这个不是，她是有这个减肥的必要性啊，她觉得这时间长了以后她对这个身体健康不太好啊，血压呀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一体检，你看这个，哎，注意了，就是想减肥，哎呦呵，又在网上呵各种的啊小广告，嘿，减肥训练营，交了11000，人家说了80天封闭式训练，保证你减重40斤20公斤呢，80天，哎，你看。这说好好的，可是呢本来秋姑娘都准备好了80天，哎，喝出去了，谁成想啊，这不头段时间南方有那疫情吗，啊哈，人家那个训练营开不了，跟他说你看这不怨我们，你人这咱们防疫啊，这不能聚集，你过段时间再说吧，啊，反正我们给你记着，到时候你肯定来啊。秋姑娘一想，那这样的话，你说我这人也别闲着，啊，跟家里头啊，我这个说好了去这个减肥减重，跟家里啊没去之前胡吃海塞，那你这个没用啊。行了，我呀自个儿注意吧，就是特别朴素的一些个健康观念。啊，什么少吃多餐呐、啊？少吃这个碳水啊，啊，这个补充身体机能啊，各方面，哎，蛋白质这个重要啊，什么维生素，就是菜嘛，鲜鱼水菜可以多吃一点，啊，另外呢，加强锻炼，啊，你这上下班不开车了，啊，这个坐地铁挤公交，实在不行，咱们腿着啊，锻炼锻炼，哎嘿嘿，就这段时间赶到疫情结束了。那边那班召唤他啊，过来吧过来吧啊，秋姑娘一量体重啊，嘿超额了啊，啊，在家里面靠自己，不是那班跟他承诺是80天减重20公斤吗，他自己在家就这段时间就减了25公斤哟。秋姑娘说那我还去不去啊，你看看，相信自己，相信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积累的生活社会经验和阅历，别老让这互联网带跑偏，我就这意思，什么事儿都得精细化，你救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那对呀，太精细了，哎呦，这是个技术活，可说呢，在福建泉州，这是9月初的事情，福建泉州有一位啊吴阿姨69了，哎，你还别说，身体不错，人家这个退休闲来无事啊，他们那儿有那个就是水上救援的志愿者服务项目，吴阿姨去了，算我一个，我行啊，您行，哎，我水性特别好，嘿，太厉害了啊，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啊跟这个孙杨赛过，嗯啊，不是那个吴阿姨，不可能啊，是吗？啊，我那个跟那个傅园慧也比试过，那个这个您水性好是确实好，但是您这您也别瞎说啊，那个都是现在都是年轻的运动员，按岁数都是您孙男弟女啊，我就说呀，这可以，你看着啊，回头谁要是腻了水，嘿，请好吧。 就看我的。嘿，说着说着来了，说那一天有一个40多岁这么一男同志，在他们那儿啊叫笋江，笋是那竹笋的笋，笋江桥底下他跟那儿游泳，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救命啊！那时候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不是噼里扑腾吗？对，噼里扑腾是自由泳，哗啦哗啦哗啦，哦，这是蛙泳啊，扑腾扑腾扑腾，这是仰泳啊，还有蝶泳。行了，这位没泳了，没啊，不是，这位溺水了。喝了水了，哎呀，就让这水啊给冲走了，越冲越远。就这时候，嘿，哭噔啊，嗖，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你看咱们这个相声词，必须得给您形容，让您有那个既视感。不是电视啊，哎，我这么一形容，您就有画面了。谁来了？吴阿姨跳入水中，还真是。嚯，这家伙这个速度太快了，几下就游到这个溺水男子身边，二话不说把他呀，就是人家这个救援是有讲究的啊，人家有蹬什么地方拽哪儿，这都是有规矩的，哎，拽住了就把他往岸边拖，越拖吴阿姨就感觉，哎，嗯，嘿嘿，哟，怎么了？这是就感觉怎么这个连带着他都往底下沉呢？那是啊，他溺水了。不不不不不，不只是溺水，哎呦，这位嚯家伙跟秤砣似的。但是呢也没有时间细琢磨，赶紧把溺水者救到岸边。这一到岸边，边上其他的志愿者过来七手八脚把这位蹬上来啊，一口水吐出去，醒过来没事了。这时候吴阿姨再定睛一看，哎呦，我的个天哪，这是一大胖子。吴阿姨说，我说呢，你这好家伙，一问多少斤呢？哎呦，快200斤了，还好吗？你看这个救人救援精细吧，太精细了。好家伙，哟，熬通宵啊，打游戏到什么份儿上，这位是死而复生。不可能，那位说这不科学，死就是死，生就是生，要是死了那活不了了。也未准，嗯啊，哎，你看他这个医学上有这种叫濒死现象啊，当然他这个也不能叫濒死，这人确实是死了，哎，但是他确实是活了，哎，到底是活是死，您听我说，这事儿发生在河南郑州。说当地的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接到这个电话，救援，赶紧赶紧，有一小伙子怎么了，20多岁，身体挺好的，你看年轻人嘛，嘿，仗着身体好，哎，这底子硬，嚯，通宵啊，哦，上班不是，打游戏，哎呀，真够可以的。好，打着打着游戏这玩，噼里啪啦噼里，哭腾躺地上，浑身抽搐，这嘴里头往外冒这白沫，哎呀，等到这个医院的医生赶到现场，这小伙子呼吸没了，心跳没了，哎，那这人就不行了。但是大夫说实话真是好样的，专业好，过硬，说这人呐，这他是啊，生命体征是没了，但是呢他没的就是这个时间呐，这个哎没有那么长啊，哦，这哎这个时候再使把劲儿，没准这人能救回来。哎呦，心肺复苏，又是气管那个插管什么之类的，嘿，这位啊，这个经过一通的救援，哎呀，出了声了，活过来了。那也得在医院多躺躺，接受教训吧。哎呀，那位说这大夫这太厉害了，救人一命这功德无量啊，更何况啊，嘿，救援的精细化体现在哪哈，他能就说啊，他能把这个指甲给你让开了。哎，那位说您等会儿，救援啊，救命的啊，是 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是救命，但是它确实是救援。这事儿发生在也是头几天，山东临沂有一年轻姑娘啊，这个打电话，他们那个叫这个救援，就是消防队啊，说你过来吧啊，带着那个钳子呀、啊、是什么什么扳子，是什么啊，螺丝刀之类的，你啊把你们那个设备都带来吧啊。不是，那位说他怎么了？嗨，他呀，其实这事儿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呢还真是个麻烦事儿，自个儿弄不了，请这个消防过来帮忙。他干嘛了？这手指头啊卡的那个洗面奶瓶子里了。那位说，这位这姑娘也真够可以的，玩这个干嘛？可说呢，不是，你就是手指头进那洗面奶瓶子里头啊，对啊，那自己能拔出来，他就是拔不出来。消防队赶到现场也纳闷，姑娘，不是，那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出不来，我出不来，我得出来，我能叫你们吗？我倒也是，不是你干嘛呀？你不是，你这你抠这洗面奶，我不是抠，我就是玩儿。哎，真是，消防员说有心都不管你，玩儿啊玩儿，你玩儿他干嘛呀？嗨，我就看见有那，哎，这就是网络上看的，网络上那短视频，有人经常就哎给你演示一个，有的是恶作剧，有的呢指不定怎么回事呢。哎，就有一个短视频教大家怎么样把这手指头噗就杵在这个洗面奶瓶子里。杵那里干嘛呀？然后呢，哎，告诉你见证奇迹的时刻。哎，这个节目啊，这个魔术都上不了春晚，是上不了。干嘛呀？把手指头捅在这个洗面奶瓶子里。是啊，它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无聊。哎，很好，穷极无聊。然后呢，然后往出拔，使劲拔，哎哎哎，出来了没有？哎呀，这姑娘就是啊，姑娘跟这消防员说，你看看他教我这个啊，这不怨我，我也是，我也把手杵在这个洗面奶瓶子里头，我也往外拔。哎，您猜怎么着？他没拔出来，就那个小视频里头说那个啊，教他这个给他出这馊主意这个，哎，他没拔出来是吧？哎，我也没拔出来。哎，还好，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吧。消防员拿这钳子就把这个洗面奶这瓶子给搅开了。就这时候姑娘说句话，哎，我跟你说，求您帮个忙，我这指甲您千万别绞着。消防员说，我能绞你指甲吗？我就怕呀，我这指甲我是刚那个美甲来着啊，刚做完，这个也挺贵的。哎，真够可以的。包括啊反诈骗，哎，这个你就说啊，借事儿必须精细化，哎，必须精细化了腻了。嗯，不是，听着您这有点像是天津话，天津的事情。武清那边有一大娘，哎呀呵，交了男朋友啦。哦，这是夕阳红啊，嗨，外国人啊，那这可以涉外了啊，是，好好处，不认识交男朋友啊，哎呦，男朋友是美国的。那这人在哪儿呢？没跟您说在美国呢吗？啊，其实也不在美国，指不定在哪儿呢。外国人嘛，对，他就是个外国的名字。嗯，那说你等会儿啊，听出点意思来了啊，话里话外，这大娘别是碰上电信诈骗了，就是老套路。哎，屡屡就有那人就上当，哎呀，深信不疑，跑那银行去要给这个他这外国这个啊，给外国这个 Michael 给他们家 Michael 汇款。哎呀，银行的工作人员一看这不行，不靠谱啊，大娘，不行，我跟你说，你把要这个脖子拦着我得，我们拦不住你，我们叫警察，警察来了。天津人，哎呀，干嘛借此干嘛借此，这一定是骗局呀、啊、您了怎么就不信呢？我不信，我这男朋友迈克，把手机拿来，我跟他视频，我跟他对话，喂喂，警察就哎跟那边就那个语音，哎，开始跟他语音，包括那个画面什么之类的，哎，都有，喂喂，你是迈克啊，我是杰克，那边嘎巴，哎，没等警察多说，那边挂了。警察一看，哎，跟这大娘说，你看看，哎， 看见没有？他干嘛挂了？他看见我是警察了，而且我也看见他了。这是一中国人，骂麦克啊，骂麦克啊，这不就是个骗子吗？你瞧，啊，竟上这个当，这就所以说嘛，包括这个啊，这个查这酒驾这个精细化。哦，是啊，哎，天津卫的事情，好嘛，今儿跟天津干上了，嘿，天津冀州那边啊，也是查这酒驾，哎，打远处突来了一辆摩托车，骑车男啊，这是一个男的驾驶员。对了，警察就问他呀，接受咱们这个检查吧，啊，你是怎么来怎么去啊？这位跟那警察比划啊，警察一看这小子，哎，就是瞎掰啊，什么意思？他那意思我没法说话啊，不会啊，哎，行，你别比划。警察呀，就瞧他就不像是聋哑人啊，装的，正说这事儿呢，哎，突然之间这主手机响了，拿起手机，喂，谁呀？我说那不是你谁呀？你是你了这是跟谁呀？哎，行了，破案了。他这个呀，为了逃避这酒驾这个检查处罚，哎，他这冒充残疾人，学点好，难道说这么难吗？那么接下来呢，新闻一口清走起。扬州打今儿起，中风险地区清零，交通运输部要求了加快推进网约车合规化的进程，网约车平台不得新接入不合规的车辆和驾驶员。阿富汗塔利班组建临时政府，下头呢还有几条啊，这叫惊爆速览，北京日报说的，就关于这个超标电动自行车，哎，之前一再的说赶紧的啊，该置换置换，哎，回收呢回收，您记住全市92个网点回收这个超标电动自行车，打11月起这就不能再上路了啊，这您记住了，不是说您啊，这个有这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赶紧置换啊。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哎，昨天的晚报就是这个机动车斑马线礼让行人，这已然是啊，当然不能说完全的蔚然成风，不过呢据我的观察已经引起了全市居民的很高度的重视。您走的那路口斑马线人行道不带刹车的很少了，跟过去比好太多了。当然这个不算完，还得再接再厉，成为众驾驶员，一众驾驶员，一众行人，还有一众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共同的自觉的意识，慢慢的就把一些个交通出行当中，实话实说啊，啊，陋习改了。那么说到这哈呢，之前说过，啊，行人呢，您这个过马路也得遵章守纪，啊，有些个这个过马路的一些坏毛病，这个对安全不好。机动车应当礼让行人，行人呢，您过马路也得看着点灯。啊，说有人说了，这个行人即使是他没注意闯了红灯了，这种情况很多啊，这个也不见得就是他故意的，有的是什么呢，腿脚不太利落，走一半呀变灯了啊，等等吧，这种情况下机动车也得让，让是让，但是呢咱还是得说行人，哎，您注意啊，您留神，哎，您上眼啊，看灯而行。至于说电动自行车呢，毫无疑问，晚报说的，也不能置身于室外，通过斑马线，机动车礼让行人，难道说电动自行车他就不让吗？不对呀，啊，这个不合适啊。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呢？这样您要知道啊，这电动自行车虽然说它的体积啊，它这个重量啊什么之类的啊，包括速度，这确实跟机动车没法比， 但是瞬间他这个啊，这个冲，要是横冲直撞的话，那个害处也挺大的。咱说实话，正是立心读报给您听，不论孩童与老翁，科学防病讲卫生，三伏乱贴科不成。这跟您说啊，这个科，这是北京话，应该是可，正音可不成。但是北京人说话为了突出这个，哟，您科不能啊，科不成，哎哎，表达这个啊突出的这个意思，突出点什么呀？三伏贴这事儿，那位说您说晚了，嗨，不碍事儿啊，明年还有三伏呢啊，这倒是对呀、啊。北京青年报说的这个啊，写文章就评论这个社会上这些事情，这个跟互联网也有关系。这些年有网上嚯、哦，网上那个嘿，各种的什么医疗常识，有的靠谱，哎，咱实话实说，有的靠谱。啊，你比方说张大夫说的靠谱，但是呢，这个互联网上鱼龙混杂，哎呀，有那个嘿，也不知道打哪儿来的这个说法。比方说这三伏贴，这个快给玩坏了，哎呦，到什么时候都是一到三伏，三伏贴，赶紧赶紧。甚至于说啊，其实三伏贴是被夸大的，它这个作用没那么大作用，而且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三伏贴。比方说立心，我就不能贴，我专门问过大夫，正经医院，人家那儿有那三伏贴那门诊，我去问的，大夫说你这个算了，你先别贴了啊。对，又那说您怎么了啊？我好着呢，您放心啊，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这个，甚至于有的就被宣扬成什么了啊？三伏贴，哎呀，万能贴，包治百病，嚯！其实呢，这个就是以前咱们常说的中医里头，老中医人家说这是忌讳，千人一方，哎，甭管谁来，我就这一个方子啊。这个就是你要在大医院，人家这个什么什么公立医院之类的，不至于，一定人家实话实说告诉您。怕就怕，哎呀，这社会上，哎呦，包括那个网上，又就是和各种的说法，也不只是三伏贴啊，包括什么，哎，那个什么啊，抗幽牙膏啊，幽门螺旋杆菌，哎，他就利用大家对健康的一种担心，包括这个上班族的一种对健康，因为他这健康透支啊，什么加班之类的，哎，他觉得啊，身体好像这个差点意思似的，哎，就这，哎呦，别回头，我这个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个啊幽门螺旋杆菌了吧，哎，他就给你弄这个，就炒作这概念，抗幽牙膏，就是什么意思呢？刻意的，由于这个啊利益方面的诉求，有些商家厂家放大了。包括一些个什么中医中药啊，民间偏方的作用，哎，实际上到后来，难道说咱们不会被他误导吗？所以说得提高警惕吗？相声里头就有这个啊，不治病反治病的。你等会儿，不治病是哪个治？治理那个治啊。那么反治病这个治呢，就是导致那个治。没治好病，哎，他又添了毛病了，是吧？你瞧，现成的例子呀。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 什么？ 谁瞧见谁都害怕。 干嘛害怕呀？ 头盒大老虎钳子 啊！大老虎钳子， 张嘴！ 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 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 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好家伙，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5对呢。 好嘛， 这个不用我说了吧，大伙儿很熟悉了。哎，对啊，你看过去有时候那相声里面表现那个，你听着可乐，其实呢发人深省。哎，你看马先生， 我就依靠偏方那也不行，必须听大夫的，大夫说给你用偏方配这药，跟药结合 配合着药吃。你这不要切三片姜，这三片姜是偏方，跟这药不一样，不一码事。切三片姜，你这不要来七个枣，你这要黄酒，黄酒速下，得配着，不是光偏方。别像我们街坊那二大爷似的，就姓偏方，有病他不找大夫，不上医院，别人去他安排，在医院干嘛去？在医院干嘛去？挂号排队，在一块等那费那是萝卜就热茶呀，萝卜就热茶气蛋碗解趴呀。 您哎，您看看，真是啊，是这个道理，是这么个意思。咱今后啊，就是得脑子里头多根弦儿，哎，相信科学。得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当然，今儿个还得感谢一位，就是在聊天室里头，哎，帮着立新给大伙采纳各位留言的我们这个编辑陈磊姑娘。不多说了，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明儿见了您嘞。